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100.6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斌。我们也非常推荐你通过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在乐行京津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推荐很多吃喝玩乐的好去处，在北京、天津还有河北三地。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亲子一家三口带着小朋友，我们去哪玩，去哪耍啊？这个最近的天气确实是越来越冷了，加上这个疫情的反复啊，可能很多的家庭的出游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有一些特别有心思的妈妈，有一些辣妈仍然坚持每个周末都带着小朋友出去玩。那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的就是这样一位辣妈，我来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节目嘉宾。她是亲子专栏作者石头姐，她著有《做妈妈你准备好了吗》、《做妈妈更要做自己》两本书。来，石头姐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头姐。 石头姐，你的声音稍有点小，可以再大一点啊，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石头姐，今天很荣幸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北京怎么过冬日。 嗯，那石头姐呢，是一位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妈妈啊，你基本上每周都要带儿子出去玩，对吗？ 对。 为什么对自己要求这么严格？ 因为其实我们在这种大都市嘛，其实周一到周五基本上都是被这个工作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给占领了时间，所以我其实更希望是把周末两天时间能够更多去留给孩子，陪伴他一起成长。 其实我们每一个季节啊，都会邀请到石头姐来跟我们分享她在这个季节里会带小朋友去了哪儿。那现在这个冬天确实是让人绞尽了脑汁，有一点无所适从的感觉，因为户外的活动确实比较少了。最近石头姐带你们家的这个小朋友都去了哪里？ 最近其实因为天气原因嘛，包括降温啊，或者是这个冰雪天气，所以其实我们去户外更多的是去一些室内的场所，就是譬如说可能我最近刚带他去过这个故宫的这个敦煌展，也是刚刚结束。那这个其实我认为也是百年难得一遇，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我十一刚从这个敦煌然后看过这个非常震撼的这个真迹，然后回来之后我一看，哇，这个故宫也有了这个特展，而且还有复刻的这种石窟展，我就觉得特别难得，所以当时也是马上就是想着带孩子赶紧去现场体验一下，去包括说也请了老师来教我们，说就是讲一些这个背后的一些故事，还有就带我们去体验什么叫做壁画，什么叫石窟壁画，就他自己也小朋友可以用颜料去真实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是如何去作画的。 嗯，但是我知道这次这个故宫的敦煌展有很多的复刻的作品，而且这些复刻作品的作者也都是一些大师级的雕塑家或美术大师啊。但是我觉得好像小朋友对于壁画这种东西的兴趣值应该是挺低的吧。 对，就是如果单纯的自己去带他去看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以理解。但是呢，因为首先我自己本身去过，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现场的讲解，然后我当时就很多知识点吧， 然后我也是记下来，然后分享给了孩子，然后包括说有专业的这样的一些教育机构，然后他会带着孩子一起去看展，同时会在看完之后呢，也会有一些真实的体验环节，就是结合了譬如说这个壁画怎么去作画，然后这个颜料里面有什么玄机，然后比如说有哪些元素，比如说因为它有铅元素，所以它在很长这个漫长的几千年之后呢，它其实有的壁画它就会发黑发乌，对，那其实是因为它有一些化学元素的一个氧化的一个作用啊，这些科学原理都会在这个亲身体验的环节当中，小朋友也学到很多知识。 嗯，总体来讲你觉得这个展十分是满分的话能打几分？ 我觉得9.5分。 嗯，这么好啊。 美中不足的就是票太难抢了。 哦， 对， 一个专业性我感觉应该是挺高的，门槛挺高的一个展，小朋友也能乐在其中。 对，而且他那个展其实是一个免费的展，就是他只要需要购买故宫的门票就可以了。那故宫门票其实非常的良心嘛，就直接在故宫的公众号上去预约，然后你就可以进去观展了。 嗯，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现在很多的美术馆啊、博物馆，它会有这个导览的这样的一个导览员在啊，他对于我们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展他的作品背后的一些故事，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比我们说外行看热闹，在只是看个热闹，这完全不一样哈。 是，而且他跟我在就是实地敦煌看的那个展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一开始以为说他可能只是把一些复刻的东西然后展出，但我没有想到它其实在整个这个布展上会有一些非常用心的环节的设计，就譬如说它会分为这个古代的华服，就是从它的包括妆容包括古代的音乐有那些乐器啊，然后是在这个壁画中得以体现，还有就是一些民间的一些风俗，比如说这个壁画里面这些古代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去生活的一些场景，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交通工具，然后包括说他们的这些从这个印度那边传过来的一些飞天他们的形态，然后以及就是有一些这种佛教当中的一些装饰物，它其实都会非常理论性的完整的给它分门别类，然后你就感觉其实它是有很深的文化的底蕴在里面的，就会比你自己去实地去听可能要学到东西更多。 很有历史积淀的一个展。 对，而且就是收获会很大。 嗯，这个展非常推荐啊，现在的故宫的每年的展不仅是这个展览的频次很高，而且都非常的有深度，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去了解历史了解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来说都挺有帮助的。 是的，而且看完展还可以进去在故宫看看雪呀，或者是再转悠转悠，其实故宫我觉得一年四季任何时刻都有它的独特的那一面美。 就下初雪的时候一定会晒出故宫的初雪。 对，然后现在包括去打卡它有这个角楼咖啡，然后还有很多我看很多大爷在那个有一个角专门去那儿架那个单反去拍那个景，特别美。 就我们的应该是一个孔桥吧，然后大家好像一定要在那儿拍日升日落。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能抢到一个机位非常的不容易。 是的是的，就是随时都看见有一堆这个爱好者然后在那儿拍照打卡。 除了这个敦煌的展之外，最近还有没有看其他的一些展？ 还有一个我比较推荐的是这个木乃伊的展，这个应该也宣传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对，这个展其实就是比较沉浸式吧。 沉浸式。 对，总的来说就是它是一个你氛围感很强的一个展，就是不管是从这个整个展的布展还是这个声光电还是说里面的一些互动的装置也好，或者是一些亲子活动啊等等，然后甚至说这个是我在之前，因为我其实也去过大英博物馆，然后包括像大都会其实都看过木乃伊的专门的展，但是都没有这一次的这个这叫也不叫真迹吧，就是真的木乃伊这么的多，就是真的是 让我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而且它其实里面有很多很用心的一些设计。然后这个地方是这个展是在中华世纪坛，感兴趣的这个家长应该还可以去带孩子去看一看，因为它现在延期了，延到了12月初，马上也是要闭展了，所以可能感兴趣得抓紧时间了。 嗯，这个展可以让大家小朋友去了解一下古埃及文化啊。 对，就是可能特别适合小男孩吧，我因为我们家是个男孩，就 小男孩对于考古啊这些比较感兴趣。 对，就是探险考古，然后一些非常刺激的东西他就很感兴趣。其实里面还挺吓人的。 是吗？ 对， 因为它是怎么个沉浸法呢？ 就是里面没有特别亮的灯，然后就是打着悠悠的一丝光，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这种就是解构骷髅的那个 X 光的光片，然后包括说就是真实的这个木乃伊就放在你面前，然后有从老人到甚至是婴儿的都有，对，但是他会很科学的给你去讲述不同时期然后不同地区它的木乃伊的制法以及它里面的一些故事，然后它上面的一些图案代表的是对应的这个神话当中的什么元素或者是什么神，反正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可能可以跟很多的神话传说和我们现当代的一些科幻作品甚至是魔幻作品相结合。 对对对，就是一个感觉非常毕竟是这个几大文明之一嘛，所以就是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综合的，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周边，然后也挺有意思的盲盒啊，然后一些、这个、 你不知道你能买到哪一个木乃伊吗？ 我当时抽的那个，他做出来应该不是木乃伊，他是抽那个类似于他们的一个神，因为他那个木乃伊上会画很多不同的就是古埃及的一些神灵的一些造型，然后当时我们应该是抽的太阳神，也是我儿子特别喜欢的一个神，因为他就是小的时候听很多这种童话神话，然后他就记住了这个太阳神， 代表力量， 对对对， 和控制。 对，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懂得比我都多，有的时候在那个展上他还会跟我科普一下说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儿。 现在很多的这种展览就为了增加这个亲子的元素，他都会做一些这样的，比如说抽盲盒啊，或者是那个每一层去盖章去打卡。 对， 对， 对，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挺好的。 是 像完成作业一样去看展。 对，这样的话孩子他也记得住，然后更有意思。 还有没有什么展可以推荐？ 还有的展可能最近还在开的一个展就是安藤忠雄的一个建筑展，以及这个夏加尔的一个真迹展。就是今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真迹展特别多，其实都是很难得的，因为其实往年就是能够去这个就是北上广这些城市来去展出的这种真迹不是特别多，除了这个国博或者是中央美术中国美术馆这种国家级别的美术馆可能能引入这样的资源，但是今年其实就会有很多这样的真迹来到北京，然后他还会做这种全国的一个巡展，就譬如说像北京这一次我错过了那个拉斐尔的那个展，那可能我会去上海可以补到，然后比如说敦煌的这个展，北京的朋友如果错过了，其实武汉现在正在下一站，就是它是巡回展， 就会去到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啊。 对，是的。 现在就是反正因为整个疫情的这个形势也比较变化无常，所以如果你错过的话，不妨可以去别的城市也玩两天，看个展。 对对对对，或者你刚好在那边出差，你也可以去那儿看一看。 那石头姐家是个小男孩啊，小男孩就这个电力比较充足， 是 我觉得看个展可能没有办法帮他充分的耗电。 对对对，基本上展只能占他半天时间。 那还有最近有没有一些比较适合冬天的一些运动，比较能够耗电的？ 对，冬天的话其实我们一直就是在筹划着去泡泡温泉呀，或者是去滑个雪。因为马上也冬奥会了嘛，其实这个全民滑雪的这种 激情还是在的，就感觉这个氛围特别的浓厚。其实我们也已经囤了这个雪票了， 真的是要囤雪票哈，因为最近也看到很多那个明星啊、大咖呀，都去这个北京、天津、河北周边的这些雪场， 对， 去打卡。 是的， 我相信这个现在你不囤雪票，可能在冬奥会之后就囤不着了，更火爆了， 真的非常有可能。因为北京其实是算是全国来说最幸福的，能够对于滑雪者来说最幸福的一个城市，因为北京的这个滑雪场是应该说是最多的一个城市了， 嗯， 就选择非常的多。然后比如说像南山啊、渔阳啊，就是非常适合单板的爱好者，它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障碍物，包括一些训练场等等。然后像这个军都山，可能就里面有很多儿童设施，比如说玩个什么这个有点像什刹海那边吧，就很多这种冰雪的项目可以去体验， 嗯，冰雪游乐园 啊，对对对，是。然后还有就是譬如说像太武，太武的话就是属于离着这个冬奥会的场地比较近啊，而且那边的话相对来说就是它的亲子的酒店啊等等这些配套设施特别齐全啊，然后价格也不会特别的昂贵。 嗯，我最近也在种草，在看滑雪场啊，觉得这个冬天要出去玩一趟的话，短途的话可能就是去滑个雪再泡个温泉了。 对，是。 北京就有非常多可以选择的，延庆、昌平、顺义， 对， 都有啊。然后如果说你愿意去的远一点，直接开车到河北， 对， 这个更好。 张家口， 对，真的是更好。崇礼这边雪场的条件啊，整个住宿的条件啊，温泉的条件， 对， 雪场的规模也会很大。 对对对。 那我们就来这个详细的说说这事儿啊，就是很多的那个老年人，奶奶爷爷辈的就会担心说，小孩子这么小，还滑不了雪呢。你们家的小朋友多大？ 我们家其实9岁半，他也不会滑，但是我之前就给他类似报过一个模拟的一个滑雪的体验啊，然后他感觉应该学起来很快。对，因为包括我也是一个非常喜欢滑雪的，因为我自己也老滑，但是我水平有限，呵呵，对，所以我可能今年我囤了一个八达岭滑雪场，因为那个对初学者会非常的友好，然后它的雪道也比较平缓嘛，所以我就在那儿囤了个雪票，打算到时候现场请一个教练，然后正式的带他入门。 嗯， 因为那个雪场入门是非常适宜，而且非常快速就能够。就是很，因为他很专业嘛， 嗯， 然后他那个雪场呢，就是还会有一些娱乐设施，就是比如譬如说老人如果在那儿待着无聊什么的，他其实也可以去那儿玩一玩。 嗯，还有适合老年人的雪上项目？ 老年人可能不太适合， 可以骑骑马。 对，可以去比如说户外走个冰啊或者什么的，可以探个冰，走个冰。 也要注意防滑啊。 对对，这个还是得建议在专业的教练指导下去走，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像我们这种不是专业人士可能就不知道哪些地方是厚的冰，哪些是脆的冰。 嗯，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比较担心啊，说你看我带我们家这个小朋友感觉像夫妻两个人的拖油瓶，就得照顾他，自己就没法滑了。但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就是年轻的这个家庭啊，年轻父母的家庭，他们会到雪场现找一个教练，然后孩子直接扔给教练，然后俩人就自己滑，孩子一天也能进步不少。 对，其实这个有点，如果要是能出国的话呢，其实很多人这个时候会选择去日本，有很多这种粉雪天堂啊，然后他们就会在这种滑雪度假村里，然后就一住就住几天，然后呢小孩呢就直接扔在儿童乐园的那个，会有专门的教练老师，然后去带他一起滑。所以就很省心，属于这种叫什么放养托管模式。当然也可以选择就是报一些这种滑雪营，其实我们最近也在看一些滑雪营，但是呢就是可能就是选择太多了，现在就有的可能是比如说滑雪场自己办的， 然后有的是那种就是国际学校，他也会办一些这种住宿的，然后他可能白天滑雪，然后晚上可能下午在学习啊，然后还有的就是各种什么教培机构，他也会做各种各样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有一点纠结，可能 选择恐惧症， 选择恐惧症， 选择困难。现在小朋友实在是太幸福了，就 对， 我都是到上了大学才接触滑雪的。 我也是，我是个南方人，我更是。 现在的小朋友，你觉得几岁就可以上学了？ 我其实看过最小的两三岁就有， 嗯 嗯，特别小，但是他们滑得特别好， 哎。 嗯， 就这些小朋友学起来特别快， 对，真是特别快， 特别上道儿、 是，而且特别萌，就是感觉那个衣服都盖不住，就是太大了， 对， 然后他就可以在这上面驰骋雪场。 嗯，其实只要掌握好一个安全保护的方法， 嗯、 就比如说你摔跤， 嗯、 一定要做屁股墩儿啊。 嗯 侧摔都挺安全的、 嗯、 而且一般小朋友不会上中级道，这样一般都是在初级道上滑一滑、嗯、 是， 嗯， 初级道其实还相对来说比较平缓啊，走路其实都能走下去。 嗯，而且小朋友上学会给家长惊喜的， 对， 他们的这种进步神速， 嗯，是，我觉得可能对小朋友来说，他其实重心也低，然后体重啊，更体积都比较小，其实相对来说，他学滑雪非常的快。 嗯， 对，其实有很多像，譬如说很知名的一些冰雪运动员，其实他们都是非常早，就两三岁、三四岁就开始接触滑雪了。 嗯，因为滑雪这件事情也要讲求一个雪感，也要有童子功嘛。 对对对对对。就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两天开板了，你让我先找找雪感，就是专业的这些滑雪圈的人，他们就会有一段时间专门去用来恢复体能和这个雪感。 嗯。话是这么说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滑雪它其实还是算是一个极限运动。 是的。 大家在去滑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 一定要做好防护的措施，比如说你的头盔啊，然后你就摔跤的方式啊，这个因为如果一旦出事儿的话就还挺危险的，每年都有很多的人因为去滑雪而骨折啊， 甚 至是生命、 嗯、 对、 嗯、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嗯 嗯， 是。 今年的滑雪大季什么时候提上日程？ 这很快了，应该马上，这个等就等着雪场开了。 嗯，大家都在等着说这个冬奥会之前先去一下吧。 是， 嗯，毕竟我们现在在提倡说大家都上冰上雪啊、 嗯、 这也是大家就是我觉得用实际行动在支持冬奥会。 对对对，其实如果滑雪也还有一个选择，可以去滑冰。 嗯 嗯，其实我们也囤了滑冰的。 你们是擅长囤票？ 对，我就没事儿，我就喜欢研究各种各样的这种亲子活动，或者是适合带孩子一起去体验的。啊、 嗯，嗯， 因为我自己太爱玩了。 滑冰有什么推荐的？ 滑冰的话，其实像譬如说这个。三元桥，然后那边有一个凤凰城，然后那边其实就会有一些这个冰场，然后包括说像大悦城啊等等这些大的商场里面，其实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户外或者是室内的滑冰场。 嗯， 然后其实我都是建议说还是给孩子请个教练。 嗯， 嗯，这个滑雪跟滑冰都属于比较专业的运动嘛，而且他们其实用的刃都不太一样，所以说滑雪的人不一定能滑冰。 嗯，其实北京的这个滑冰的气氛挺好的。 对， 每一次去到商场里，比如说咱们东边最知名的一块冰场，国贸里的， 哦， 对吧？然后每一次去都有滑得特别好的小朋友。 是是，还有就是像这个每年顺义那边有一个就是室外的。那是叫什么？ 应该是在顺义的那个 小 镇。 对，然后他们就每年都会有冰雪季，然后就做这种大型室外的这个滑雪滑冰项目、 嗯， 然后也是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啊都会去。嗯， 滑冰它的安全系数要稍微高一点。 对， 嗯，但是 也有一些危险。 嗯， 就是可能那个冰刃，它如果要是这个鞋要是会有时候会有一些风险。 其实我建议，如果初学者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些室内的冰场，会比较暖和一些。 对对对对，而且室内相对来说可能就安全系数也稍微高一些，因为它那个冰可能会好一些。 嗯，不会，会比较平展一些。 对，是的。 所以如果你想去在冬天参与一些属于冬天的运动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已经非常非常适合了，无论是室内还是户外。就刚才像石头姐说的，像北京、天津、河北这三地雪场众多，然后冰场也很多，室内室外都有，就连雪场也有室内的。对，所以说大家真的是选择太多了，很幸福啊。但是如果是初学者的话，一定要请个教练，一定要这个谨慎再谨慎， 上自己能够就是能力范围之内的这个雪道。 嗯，今天我们请到了石头姐来跟我们分享，在这个季节深冬了啊，我们怎么样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那在上半个时段我们跟大家推荐了几个展览，也说了说滑雪和滑冰，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着聊。 什么味道？能不能爱就好，别吵。你说我太需要浪漫，你很受不了。我说你太拈花惹草，我眼快疯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说不出那是种什么味道。没有我的日子你好不好，我好无聊。星星堆满天，也不能比人远。在我心里面有那么一点坚持，星星堆满天，我还是最爱人缘。我中你的毒，我中你的邪，我无药可解，我为爱付出一切。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乐行京津冀，欢迎大家回来，也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乐行京津冀的主持人夏冰。非常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那今天呢，我们会跟着辣妈石头姐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适合在这个季节深冬啊亲子去游玩的一些项目。在上半个时段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几个展览，有故宫的敦煌展啊，有一个建筑展，还有一个在世纪坛正在展出的一个木乃伊的展。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冬天我们带着小朋友一起适合去哪玩。我再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今天的节目嘉宾，他是亲子专栏作者石头姐，他著有做妈妈你准备好了吗，做妈妈更要做自己。来，石头姐跟大家再打个招呼。 Hello， 我是石头姐。 嗯，我们刚刚跟大家聊了聊这个滑冰和滑雪啊，这个好像很多的雪场因为冬奥会的原因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所以大家在去雪场之前还是要给大家一个提示，一定要去查一下，打打电话啊，雪场开放了没有。 对，是的。那再补充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刚刚宣布的说这个故宫从今天开始对这个未成年人是要试行免费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公告发出来了。 哇，这么好。 对，嗯，然后我想哎呀，这个以后可以经常带孩子去了， 是省一张票啊。 嗯， 而且其实在北京的很多的这个对于比如说咱们的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的会购买这个故宫的年票。 对， 嗯 嗯，包括说就是在北京的还有很多这个买这个环球影城的年票其实也挺适合的。 哎， 嗯， 最近好像环球影城人不是特别多。 对，我有好多朋友都说赶紧去赶紧去，说现在人特别少，因为其实环球影城的那个项目一天的话就可以全部逛完嘛， 嗯， 所以如果不需要排队的话其实一天就能玩玩，还是挺爽的。 有的时候挺迷思的啊，大家就觉得每个人都怕说哎呀今天周末今天小长假算了肯定人特多不去了，结果恰恰因为周末和小长假大家都这么想， 对， 比平时还没人。 对对对，反正我基本上身边的朋友都在安利我，给我种草。 嗯，就说最近还挺适合的。 嗯， 尤其是这个像霍格沃兹啊这样的一些场景在冬天别有一番风味。 对，其实很多人都是冲着那个霍格沃兹的黄油啤酒，嗯，要么就是那个威震天，很多人都会去那儿打卡。 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前段时间疫情的原因啊，环球影城确实人不是特别的多，嗯， 对， 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做好规划提前预约。 嗯，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小孩真不怕人多。对不对？ 对，人来疯嘛，小朋友都这样， 就大人总怕说哎呀人太多了受不了，但是有一次我带小朋友去一个儿童乐园，那天还真没人 啊， 哦，然后这小朋友的那个整个游玩的那种兴趣和热情都丧失殆尽。 对，他可能希望就是跟很多小朋友一块儿玩一块儿互动起来。 嗯，一起闹，嗯，哈。 嗯，是。 好，我们书归正传，再来聊一聊在深冬啊这个季节比较适合带小朋友一家三口啊去游玩的一些项目。石头姐还有什么推荐？ 冬天肯定就是大家都想象当中就是滑完雪然后吃个火锅泡个温泉。 顶配。 对。 接下来我们要聊泡温泉， 是，其实温泉就是过去我们通常都会认为说这个可能是属于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比较喜欢，但实际上现在年轻人也特别喜欢，就是我身边很多这个90后啊00后啊，他们其实都特别爱去一些专属年轻人的一些这个比较最近兴起的一些温泉品牌，就是譬如说像这个水果，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过，然后还有就是汤月，其实也是属于这种类型，就是偏日式，然后里面可能有很多自助的选择，然后同时又会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元素，譬如说像游戏啊，或者是看电视看电影，然后还有一些这个 XR VR 的这种体验等等。 我现在觉得就整个温泉这个产业是把懒人经济发展到了极致。 对 每次我去泡温泉，我发现连手机支架都很紧张，就是大家泡完温泉之后就开始瘫着，而且是那种就理所当然的瘫着。 真的，我曾经有一次带我们全家去泡温泉，真的是从早上一直泡到了晚上回家，太夸张了。 这样也不行。 对对对，就是那一整天进去之后就啥也都不想干了，就想好好休息休息。 但小朋友对于泡温泉的兴趣值好像不是特别高。 对，小朋友其实还好，他其实像我们家去那个泡温泉，要么就是在看电影，要么呢可能他就是这里看一看那里逛一逛，其实真正在这个泡的这个过程是很短暂的。但是他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他有一些温泉表演，就譬如说就有这种啊， 还有温泉表演、 就是、对，就是有的这种比较可能比较传统一点的，这个他会有一些温泉的这个表演，一些舞蹈啊，或者是唱歌表演什么之类的，小朋友就很新奇嘛。 哇，真是把享受经济发展到了极致。 对，真的是就是来一天我感觉真的非常的解乏。 是的，非常的解乏，回去一定能睡一个好觉啊。我觉得可能很多家庭对于冬日温泉的需求就是最好它能有一些儿童乐园。 是， 这方面有没有推荐，就比如小朋友能玩个水上滑梯啊什么的。 哦，这个我倒是听说在顺义有一个叫春晖园的，好像是有这些设施，然后像这个九华山庄这种比较传统的是有一些，但是好像相对来说都不是那种就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很像这种比如说 Milan 的这种，就可能就比较时髦一些的和儿童乐园，它的设施可能偏老一些，但是也是儿童会比较愿意去玩的一些水上项目。 可能对于北京的这个家庭来说，有一个去处是可以推荐的，就是南宫啊，它比较大型。然后那个 好的，我种草了 滑梯，然后温泉，然后漂流都可以， 还有漂流， 有漂流，小朋友非常喜欢 哦。 推荐大家大年三十去啊，没人 啊、哦，可以，这个不错。对， 平常人还是比较多的。 对，去年其实我们大年三十的时候是去了颐和园， 哇 啊 哇。 然后去颐和园真的也没什么人，然后就特别特别开心，然后小朋友就感觉度过了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年啊、 在那边吃了宫宴吗？ 没有，吃了个糖葫芦 这么朴素。我们也不能总享受啊，这个让小朋友不能好逸恶劳，也要带着他去学习。 对对对， 有没有一些比较上进的项目赶紧推荐一下？ 上进的项目啊、我想起来了，我前一阵周末没事就带我儿子去书店。 哎，这是一个好去处。 对，而且其实北京有很多这种真的是免费的公共书店，我一直想不通他们都是靠什么赚钱的。 公益组织 啊，是吗？真的特别好，就是里面什么书应有尽有，而且里面的书就是不是那种特别怎么说，就是精挑细选过的，然后里面特别的安静，然后各种设施都特别的到位，就是整体也很干净。 可以推荐几个， 比如说像在这个南边有一个叫藏书楼，是叫红馆吧，好像是叫这个名儿。对，然后它其实对面还有一个这种属于类似于旧书的一个书店，也挺有名的，就是可以同时两个一块儿给 给一起逛了。我通常一般就是带着孩子，然后就待一待待一下午，然后可能在那儿点杯咖啡，然后或者是自己带点水，他也不会怎么样啊，就是还挺好的，那个氛围很好，就是大家都在安静的看书。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我儿子他会无形中他会特别热爱阅读这件事，他会觉得说好像大家都在拼命的学习，都在很认真的看书，那他其实认为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也特别喜欢看书啊。而且 这个特别重要啊，这就是一种叫什么叫 熏陶。 对，熏陶就是气氛教育。 嗯， 你一旦到了那个气场里，你就觉得哎呀，看书是一件挺 享受的 优雅的事儿啊。而且就是 它会产生心流， 挺正能量的。 嗯嗯，就有的时候我自己可能就在那拿一本心理学相关的书，然后我儿子就拿一本他特别奇怪，他喜欢看战争什么之类的这种书。 小男孩吗？ 小男孩 打架。 对对，然后他就会拿一些我都看不太懂的书，然后就坐那儿。我觉得挺惊讶的是，他居然能够一坐那么久，这个挺出乎我意料的，说明他还是专注力是得到了一些锻炼。我是这么认为的。 嗯嗯，其实像就是国家图书馆啊，还有一些大学里的图书馆都是公益向大家开放的，而且如果你办年卡的话，也能够在那边借书。然后我看到很多家庭的小朋友也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每两周都会去书店待一个下午，这真的是一种挺好的熏陶的。那除了这种纯的图书馆之外，其实这些年书店会有一个叫什么呢，有一个回潮吧，啊，就是它又重新兴起了，在商场里的这些书店很洋气，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设计啊，陈设啊，又很新派，而且它会融入很多玩具。 对，是，我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叫，它是叫红楼，就是很古典的一个名字。然后它对面呢，其实有一个叫镇阳书局，那其实是收的一些非常可能是残本、孤本这样的一些，很。就是算是古董书的这样的一个书局，也挺有意思的，就可以同时两个一块儿都给逛了。然后在望京这边其实也挺多的，譬如说像这个中书阁，那它其实是一个商业性质的一个书店嘛，就通常意义上的书店，它不是图书馆，但是其实有很多人在里面就带着孩子就是一直在那看书很多，然后也有就是很多专门的亲子区，就是他会有一个专门的给小朋友的书放在那儿，然后会有一些给适合小朋友坐的凳子呀，或者是娱乐的设施，还挺适合在那儿也是跟孩子一块儿去看书。有的时候看着看着可能就买到了心仪的书。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上进心的一个活动啊，锻炼孩子上进心。我觉得书店真的是要带孩子常逛，要不然他们就生活在充满屏幕的世界里了。 对对对，而且其实多看纸质书其实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而且对于提升孩子的这个识字率也是挺重要的。 对对，特别是在这个小学阶段。 书店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去处啊。我觉得家长也得培养这个习惯，如果家长从来都不去书店的话，你很多家长抱怨说我们家孩子不爱看书，他自己每天拿个手机这是个悖论。 是，其实现在人好像看书的人不是特别多了。对，包括我自己也经常买了很多书然后就放在家里然后就落灰。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如果有时间的话，就是因为在家里面可能你想不起来要看，但如果说你可以不用这个买回来，或者是你可以去经常逛一逛书店，那其实那种氛围和仪式感其实是很容易去让你建立看书的习惯。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家里的活动吧，因为这样的季节其实更多的还是孩子可能会待在家里，尤其是放学了之后天都快黑了，在家里的时间会比较多。石头姐平常在家陪孩子会玩一些什么？ 在家里的话其实她自己玩的比较多，就她很喜欢看书，然后她有时候会自己看很多，就是比如说以前我没有想到哈，她才上小学然后居然能看完《红楼梦》 啊， 然后把《哈利波特》全集最近刚看完。 哇， 我惊呆了，这个好像是我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才看的。 我现在可能还没有看完 我好像也没有对，所以我就很就是很羡慕这现在的孩子们，真的是哎呀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 嗯、 就是会有很多的机会去见识世界和了解更好玩的事情。 嗯，因为孩子识字了之后真的特别好。 对， 他可以自己做很多事情。 对，然后有的时候也会跟他一起，他最近迷上了桌游，然后就会拉着我逼着我跟他一块儿下个棋呀、啊、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他甚至自己会创造一些棋类。对，就是有一次他跟我创造了一个叫三子棋还是两子棋， 嗯， 然后就把他的规则传授给了我，然后就非拉着我跟他一块儿下。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现在的孩子都可以这样了吗？自己创造一个游戏。然后他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可能不太愿意让他去过早的接触这个手机游戏嘛，因为怕他沉迷。那他有的时候呢，他就自己创造了一款游戏，就是纸质桌游，就自己画的，然后呢叫王者荣耀或者叫和平精英，然后就跟我说哎，这个怎么玩怎么玩，特别有意思。嗯， 就这个其实挺考验孩子创造力的。 对、嗯、是。 而且现在市面上可以选择的桌游其实非常多，按照年龄去分啊，分阶段，我觉得桌游是特别杀时间的，而且挺锻炼孩子脑力的。 对，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游戏吧，就是叫拉密、 嗯、 它其实是以色列的麻将，就是以色列人的打的麻将。然后但是它这个游戏呢很益智，就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那基本上他们都可以玩。 嗯， 而且门槛也很低，就是规则很简单，但是又非常的锻炼你的大脑啊、嗯、 拉密 啊、嗯、叫拉密、嗯、 以色列语可能是。 也有可能，我也不太懂。 哎，可以，这个可以入手一个、 嗯、 最近我买了一副国际象棋。 哇， 嗯， 这个太高端了。 不是高端，就稍微有点小众，然后我就、 嗯、是 尝试着去下了一下、 嗯、 发现就是其实和我们中国象棋还是挺不一样的 哦。 然后空间感非常强，就是棋的那个攻击力、 嗯、 非常非常强。然后旁边 好像有部电影是不是就是讲这个国际象棋的， 有一部美剧啊、 哦、 它只有七集，叫后翼弃兵，专门讲国际象棋的、 嗯、 也非常值得推荐啊，讲一个天才少女的故事、 嗯、 反正我觉得家里有一些棋吧，对孩子的这个大脑的发育啊，对他的这种养成也挺好的，能让孩子静下来。 嗯， 嗯， 而且其实就是脑力运动其实也挺费体力的。 哦，很容易饿， 消耗很大。 嗯 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像我儿子上了一节什么非常耗脑的这种编程课呀，或者是机械这个乐高课，他可能就会感觉他很饿，或者是就消耗掉了他的一些这个电池。 而且有时候我觉得就玩桌游或者玩一些棋类的游戏，对于孩子来说不仅仅是锻炼他的脑力，其实也在潜移默化的就是在培养他怎么去面对成功和失败。 嗯，对对对，是。 嗯，我在这个过程中就好几次把我们家小朋友就是弄哭了，然后再去重新去告诉他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赢，或者你哭的原因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在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 嗯、这个很难。我也尝试过、嗯、因为我儿子是一个就不太输得起的人。 小孩都这样吧。 是吗？ 应该都是。 我每次都被他给气的，他要么就改规则，要么就耍赖。然后我听我朋友他们专业的学了围棋嘛，然后孩子学了很多年，然后甚至去打比赛，就是去一些专业的这种围棋比赛。 嗯， 然后其实他说为什么送他去，其实就是为了培养孩子的一个叫坚毅，就是 great， 就是在英文里面是、 嗯、 大概意思就是非常的坚韧不拔，一股韧劲儿、 嗯、 就是遇到困难然后不放弃，而且就是碰到了这种失败挫败他也不会沮丧或者是自暴自弃、 嗯、 其实还是挺重要的。这个我觉得跟这个体育精神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当然、 嗯、 因为智力运动嘛，我们也有这样一种说法、 嗯、 像这些围棋啊、国际象棋啊、中国象棋啊、桥牌啊，它也算是智力运动。 嗯， 也有运动会的、 嗯、 所以它 确实是体现着这种运动精神的， 对， 这种竞争意识， 对对对， 你怎么去面对失败， 对，还是挺重要的，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书本可能教不会的。 嗯，你们家小朋友搭不搭乐高？ 搭呀，我们从小乐高迷，家里乐高特别多，然后还上过很多就是乐高的课程。 嗯嗯，我现在发现身边很多的小朋友啊，他们在乐高方面的这种跳级很严重。 跳级是啥意思？ 就是四岁小朋友再搭十几岁的乐高，十八岁的。 我的天哪，十八岁的这个跨度有点太大了，应该已经上这个叫什么，就是电池了吧，可以。 没有，就是那种几千块的打字机。 哦， 就这种。 明白。 就小朋友会非常的，就现在小朋友的智力发展真的很好。 嗯 嗯， 是。 也很杀时间。 真的挺杀时间的。嗯，我们家基本上每年的这个生日礼物都不可能少乐高。 哦，必备的。 对，必备的，他特别喜欢。 嗯， 而且现在有很多就是类似乐高的这种一个箱子，然后你可以发挥你自己的创造力，然后去搭建你自己想搭建的任何东西。 嗯，它其实有点类似于编程， 也不是，它是就类似于益智积木这种感觉。 嗯， 但是它其实会有很多，可能有譬如说99种搭法，然后给你一个说明书，你就自己每天搭了拆，拆了搭。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乐高机械，我们以前上过，然后它其实是通过搭乐高的积木去实现某些装置，然后去跟你讲说这个力学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这个为什么它会动，就比如说做这种螺旋桨，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 嗯， 也挺有意思，就是很多物理学的知识会在这个里面体现出来。 嗯，而且确实它做出来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对，是是，就是跟你实际生活中去看的那些什么风车呀，然后什么飞机呀，其实都是可以一一对照呼应上。 嗯，最近一段时间小朋友这个在家里就无聊到就已经开发出一些就是纯杀时间的游戏了。 对， 比如说那个考古，你们家小朋友有没有尝试过 考古？我们刚考过。 刚考过。 对，就是也是某商场路过，然后看到有这种考古的这个类似体验吧，然后我们也去体验了一下。嗯，然后他也特别喜欢，就那个也挺杀时间的，可能做一个基本上一到两个小时，然后可以去挖出来一个恐龙的骨架呀，或者是某种化石啊等等。 嗯，但是如果是你在家里想给小朋友买这种考古的玩具，一定要当心会把你家里弄得乱七八糟。 对，因为它有很多的灰嘛，然后就是得注意清扫。 攻击力挺强的。 是。 嗯，还有没有什么家里的一些就是偏运动类的可以推荐？ 家里偏运动，其实我们家孩子最近迷上了乒乓球。 嗯 啊，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小区里面就有乒乓球的台子，然后或者有的时候甚至他拉着我们就在这个床，就以床为这个台子就开始了。对，特别夸张，就是随时随地只要他想起来了，他想玩，你就必须得陪他玩。 这个是可以当乒乓球台的吗？床的 不可以。对，不太可以。但是因为就是条件有限嘛，就是他又不想出门，因为可能冷啊，或者是就是环境，然后他可能就想在家里待着。 嗯。确实在家里能够参与的一些运动比较少哈，有很多家庭会给孩子装一个那个就是粘在门上的那种篮球框啊。 哦，对。 或者是一些就是那个绳子是不完整的跳绳。 哦，对，我这个在抖音上也刷到过，就有 网红家庭运动神器。 对对对对，是是。嗯，还有就是我甚至想过要不要买一个拳击带沙袋。 哦， 放在家里，就是有那种小的，就是可以立在地上。 嗯， 然后很收纳方便的那种小沙袋。嗯， 这纯粹是属于为自己考虑。 这个一方面是为自己吧，还有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家孩子有的时候就是情绪上来了，然后可能就需要有一个发泄的渠道。 嗯， 那如果说有一个沙袋去让他去学，就是养成一个习惯，那可能他就不太会，就譬如说对着大人或者是对着什么别的来了。 嗯，哎，这个原理和那个小朋友的一个玩具叫发泄球很像。 哦，这个是啥？我还真不知道。 它就是一个那种弹力球。 哦， 嗯，然后如果是小朋友就是情绪不好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球给他，然后他就会可能弹一下这个球，可能他就笑了。就这是一种缓解情绪的、发泄情绪的一种方式。 嗯， 可以， 我又被种草了。 你是来节目种草的？ 对。 今天跟大家推荐了很多比较适合冬天啊，咱们在户外啊去参与的一些游玩的项目吧，其实我觉得都挺好的，包括说滑雪呀、啊、上冰啊，然后去看看展览啊，我觉得去书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啊，可能是一个很传统很古老然后现在又很洋气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是， 不知道是不是很多收听我们节目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自己很久都没有去过书店了，这真的是一个可以待一天的一个地方啊。然后我觉得如果实在是天气不好的话，其实在家里也可以想一些办法啊，购入一些桌游。那叫什么沙密 拉密 拉密啊，这个以色列的麻将可以考虑入手。 对对对 啊，那非常感谢石头姐今天跟我们精彩的分享，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欲言又止的我，有些话还没说，而你又在笑什么？是不是懂了？假装无动于衷，替你收拾难过，又怕有些话捅破，我突然自穷。你讲着梦的情节，紧张到哭红双眼，思念如同候鸟等待季节，飞多久才能相互察觉？你就像是夏夜，我是星空点点，陪着你才能闪烁，直到不可或缺。故意撞你的肩，听你责备瞬间，在乎的感觉竟然那么甜。想着梦的情节，紧张到哭红双眼，思念如同候鸟等待季节，飞多久才能相互察觉？你就像是夏夜，我是星空点点，陪着你才能闪烁，直到不可或缺。故意撞你的肩，听你责备瞬间，在乎的感觉竟然那么甜。你就像是夏夜，我是星空点点，当表白姗姗来迟，而你不可或缺。绕了多少个圈，恍然之中发现，心动也同样占据你一切。